再提提大家啦，观塘骏业里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全线封闭。仲有九龙城牙前朗道有紧急维修，近住九龙城街市的快线暂时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八号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5:56，听朝的日出时间是朝早6:2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就需要开住车头大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星期三下午5:00， 陆宇光、高福慧、杨立门、林志恩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你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都跟大家讲讲个天气先。现时呢，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相对湿度是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日直播室入面我的拍档还有戴希立在这里。戴希立你好。 你好。 今天天气冻了一些，凉了一些。市民出门口的时候都要留意着天气情况，同埋记得要添衣，不要冻亲。 还有把遮都会吹冷。 是啊，咁啊，戴希立，我哋今日第一个钟咧，同大家讲一讲咧，关于一个可以话系老问题，但系咧又事实上咧，到底点样样去调节嗰个变化咧？又有一啲官员嘅讲法咧，话可能嚟紧施政报告咧有一啲新油出炉。嗱，讲紧嘅咧就系立法会正喺度审议紧咧修订院舍法例嘅草案啦。咁啊，呢一个草案咧建议从八个方面咧提升院舍嘅质素。过往咧公众多啲聽到業界同埋啲官員公開討論咧，就係有關院舍人手比例同埋住客人均面積嘅呢兩個範疇。咁啊講緊譬如喺人手比例上面啦，大家可能都有聽過噶啦，就係咧以一啲高度照顧嘅院舍為例咧，咁啊新嘅規定之下，每日咧至少要有13小時，每60名住客嘅院舍咧就要有一個護士咧係當值，而每30名院友嘅一個比例咧就至少咧要有一个保健员当值。咁呢一个嘅规例咧，就比以往啊，只系规定11小时咧，就增加咗2个钟头嘅。咁啊，至于一啲中度照顾嘅院舍，现时咧系冇规定要有护士或者保健员嘅当值时数。但系修例之后咧，就系、是除非如果有一个护士当值，如果唔系每日如果唔系每60个院友咧，就至少要有一个保健员咧系当值6个钟头。咁所以咧，有啲业界咧又叫呢一个嘅新做法咧做一院一护士啊。至於人均最低面積咧，其實都係有所提升啦。咁啊，新規例咧就係會分兩階段，前後用8年時間咧，去到提升呢一啲嘅院友嘅人均面積。以一啲高度照顧院舍為例啊，現時法例係規定咧，每人係唔低於六 6.5 嘅平方米咧，係會分八年嘅時間咧提升至9.5嘅平方米。嗱，戴希立啊，雖然話呢個係老話題啦，咁但係我哋都真係成日咧都聽到啲院舍朋友講，喂，你講緊60人以下咧，其實都係啲小型院舍嚟嘅，咁啊嗰個經營嘅規模咧其實都有限。嗱，你要我每人住大啲，咁我即係床位嘅收入咧就少啲啦。你又要我咧係請多啲護士，咁即係我人手嘅開支又會多啲啦。簡單嚟講，總結就係四個字。經營困難，咁所以咧見到琴日啊呢一個嘅呢個勞工及福利局嘅副局長何啟明都預告啊，嚟緊發表嘅施政報告咧係會針對人手不足啦同埋經營困難嘅問題咧，有啲措施應該會出爐幫助業界。 其實咧，即係隨住香港嗰個人口老化咧，從長遠嘅趨勢咧。加上香港人咧，就好多時即係老人家嘅照顧一部分就要擺咗落院舍度，未必係自己屋企照顧翻嘅。如果係咁樣咧，就依個喺從宏觀嘅角度或者做趨勢角度咧，依個問題就一定要處理嘅。咁但係問題依家個處理咧，就係梗係要改善個服務啦。咁啊，改善就從兩個角度去做，一個就係人手包括咧係增加人手啦，另一個咧就係有啲多元化嘅服務嘅人手啦。第二個咧就係嗰個空間就要大啲啦，但係香港嗰、那個你知個面積係好細嘅，空間大啲又調翻轉咧，就算俾你解決咗咧，即係供應量就細咗嘅。 嗯， 咁所以依家咧就成件事咧表面上就係一個經營成本嘅問題，但係裏邊咧就有不同嘅問題要解決，而且咧係趨勢性地解決添呢個問題。咁我覺得呢個問題都係今屆嘅施政報告開始要去面對呢個問題，都係一個恰當嘅時間。 嗱，其實咧睇翻今次嘅修例咧，有一啲業界咧都用生不逢時啊去形容呢個條例啊，戴希立。點解話生不逢時咧？因為我哋啱啱經歷咗咧係一波好嚴重嘅新冠疫情啦，咁啊院舍嘅人手咧已經係非常之吃緊啦。咁再加上咧，我哋睇翻政府統計處嘅人口報告都見到咧有一個勞動力流失嘅問題。當中咧，如果我哋今日咧講話院舍要請多啲護士啦，提升嗰個嘅照顧比例咧，咁啊話醫護嘅人手咧，其實近年咧都流失得幾多下嘅。如果我哋講緊話醫院都尚且係唔夠醫生、唔夠護士嘅時候，院舍話要請護士係咪更加困難呢？咁所以見到咧有一啲業界咧都用生不逢時去形容呢一條條例啦，即係喺嗰個即係業界喺本身請人難啦，但係咧呢幾年咧佢哋形容係難上加難嘅情況之下咧，就係要去做呢一個修例。咁到底即係佢哋會點睇咧？係會認為啊應該要延遲呢個修例，抑或係政府咧希望可以提出一啲措施咧，去帮助到佢哋咧。嗱，呼吁下啦，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唔知道收音机旁边有冇听众，可能都系从事安老业界，可能你本身系照顾员啦，又或者你本身咧都有一啲家人咧系住喺院舍入边咧。对于政府提出啦，嚟紧希望咧去喺个人手比例同埋个人均楼面面积上面去调节，你嘅睇法又系点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戴希立啊，呢个时间咧，我哋咧都请嚟啊一位安老业界嘅朋友同我哋一齐倾啊。电话旁边有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李辉喺度啊，李辉你好， 系两位主持好啊，系头先都开场白都讲得好清楚，系即系确实系生不逢时。咁啊，讲翻个背景啦，应该系最初修改安老院条例459章咧，实际上就系因为一单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天台沐浴，咁就大家都觉得哇，安老院确实是需要提升质素，咁所以在2015年之后呢，个社会声音大，就在2017年的6月呢就成立了一个检视安老院守则同埋法例的工作小组。咁而呢个小组呢其实就开了19次的会，而得出个工作小组的报告是历时两年。呢兩年裏面有九方的代表，咁當然有立法會議員，亦都有用家代表，有 NGO 代表，有法官，有法律的代表。咁大家都喺修例嘅時候咧，認為提升安老院嘅質素係非常有必要嘅，因為我哋人口老化，係希望個長者係可以有一個更高質素嘅晚年生活。 這個是一個共識來的。咁但係咧，你話當年嘅修例兩年嘅工作小組報告又提出咗19點嘅修訂建議咧，眨下眼都已經七八年啦。咁當年嘅修訂嗰時候嘅歷史背景啦，社會嘅政治背景氣氛啦，人力嘅資源啦，其實真係同今時今日已經係有好唔同噶啦，可以講。 李輝，咁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嗰、那個唔同，我哋頭先都有簡單講咗啦，即係譬如疫情嘅影響，大家都知道喺院舍工作係好辛苦啦，亦都要符合好多嘅規定，明白你哋請人好困難呢樣嘢，業界經常都講，而即係一啲醫護專業咧，即係你哋要去聘請配合到近年嗰個勞動力嘅流失咧，嗰、那個困難亦都係更加惡化，呢樣嘢明白嘅。但係即係如果業界喺呢個時候去提出話條例生不逢時，或者係即係同幾年前大家傾嘅方向嘅時候，社會環境已經變化啦。言下之意係咪建議政府可能收翻條例先？而家唔係一個最佳嘅推出嘅時機咧？ 嗱。因为我哋亦都唔想话令到公众失望。咁而呢个条例呢，如果政府係喺人力方面作出咗一啲嘅调息啊，或者佢有一啲拆墙松绑，有啲大胆啲嘅人力嘅方法去配合呢个修例。嗱，举例喺疫情最严峻嘅时候，佢哋係可以有一个紧急的措施，找到一些我们周边的大湾区的护士来到帮手的。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方法呢？是不是可以在专业人士方面去帮得到配合个修例去作出一些我们叫做是在施政和政策方面的一些大胆的措施去拆墙松绑。那如果你说是因为这样冇人，你就唔去檢視法例呢，又似乎覺得咁幾時先係適合啊？因為咁多年嚟個人力都係咁緊張㗎喎，咁你等到個人力供應足嘅時候先去檢視，咁對於個公眾嘅期望確實好似亦都有啲落差。咁我哋只不過呢就話，你個法例嘅修訂有冇一啲嘅空間喺人力資源啊，提升院舍嗰、那个质素方面，有一啲政策措施去配合，令到可以法例实施咗之后真係行得通嘅，而唔係法例三度通过之后你有行唔到嘅。咁呢个系咪即係成为咗一个即係空谈呢？ 李輝，即係不如我哋咁样倾法啦。即系话嗱，法例同埋标准就定咗啦，即系依家系啦，咁依家就要落地啦。咁落地咧，就依家又有新嘅问题，有啲旧嘅问题都唔容易解决嘅。咁依家咧，就我哋依家就针对依家落地嘅时候咧，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咧就系话要做到呢啲法例或者标准上嘅要求，即系改善质素啦，就要有拆墙松绑。啱啱我哋再讲下拆墙松绑牵涉几多个方面。第二个问题咧，就是要誰付錢的問題，要是就提供服務的人經營成本增加，就沒有人自己蝕的，你當然要是就是那些老人家或者家人付錢，要是就政府津貼的，就是這樣，這個就是誰付錢的問題，就是第二個問題啦。好了，我們先集中講個拆牆鬆綁。拆牆鬆綁有兩方面，一個方面就正如剛才講，可能在人手的供應啊，嗰度可唔可以有外面輸入啊？等等啦，依個係一種拆牆鬆綁啦。另外一個咧就唔個拆牆鬆綁，梗係唔牽涉要降低標準啦。咁但另一種就可能即係我突然間忽發奇想啫，可唔可以喺嗰啲服務提供者之間咧有一啲合作，而使到咧有啲人手上嘅多元化嘅照顧咧，可以大家共享一啲資源，依、這個都係另一種拆牆鬆綁嚟嘅。咁你會建議依個政策落地，一俾錢係另一個問題。你覺得拆牆鬆綁牽涉幾多個方面咧？ 其實你真係講得好好喎。嗱，譬如好似人力資源嗰方面建議嘅，即係修訂嘅條例咧，就係60人以上嘅院舍咧，就一院一護士。 咁而家護士咧初步估計咧，係因為修例咧要額外多500個護士。嗱，以呢500個護士咧，我哋佢嘅供應去邊度揾咧？我都話啦，請五個都難啊！醫院又搶人啊，嗰啲社區檢疫中心啊又搶人。咁我哋可唔可以喺護士嗰方面，如果當個法例一修訂？定明必須要有一個護士，而這個護士呢可能是註冊護士或者登記護士，那因為一個法例修訂之後是幾十年的事嘛，那我們可不可以作一些的調適呢，就說一些政府或者社會福利處認可的專業人士，因為醫療的護士和一些院舍的護士其實他們是兩種，是一个住宿照顾的护士，一个是治疗专业的护士。咁我哋是住宿照顾的护士就已经够我哋用㗎啦。如果我法例一写咗落去是一院一护士呢，我哋好难走盏。就算是将来我哋有资历架构去培训到一啲喺护士，即喺资历架构嘅第四级同埋第三级之间有一个适合去做呢一个护老院嘅照顾，以佢嘅资格亦都得到政府嘅认可呢，我哋冇得走盏㗎啦，因为你个法律已经定咗。咁我哋就觉得我哋系咪喺呢方面去调升一下政府认可嘅专业人士，就唔好写明系一院一护士，呢、這个冇得走盏嘅。咁同埋呢啲护士呢，如果我哋讲开即系大湾区中港融合，其实他们的三甲医院的护士在疫情的时候他下来帮手，除了他的英语方面可能有少少的差距之外，他们的专业技术不差的，不差得过我们香港，但是他就适合我们护老院了。我们护老院也不是说很多的需要英语的知识或者是书写，那这些是不是在个法例未曾是咁肯定嘅时候，我哋要諗得更加长远啲呢。 除咗护士之外，仲有边样嘢你可以觉得要拆墙松绑呢？ 其实保健员方面现时系唔系你哋院舍请人都有困难呢？不过我又见到劳福局话，其实每年我哋都有1400个新注册嘅保健员去满足法例落实之后嘅需要㗎喎。点解政府掌握嘅数字系足够，但系你哋院舍可能反应都系请唔到呢？ 嗱，其实呢嗰、那個保健員嘅註冊制度咧，應該有成由開始第一批到而家係有20000多個保健員嘅。但係佢攞咗個證之後，佢係冇從事呢個行業啊嘛，係流失得好緊要啊嘛。咁最緊要我哋係前線嘅，我哋係營運者，我哋確實登報紙係請唔到保健員，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噶嘛。你個數字，你政府不斷去培養保健員，而佢個供應佢去咗邊度呢？係咪全部係喺社福機構呢？我哋去不斷去問社署嗰個數字，其實現時幾萬個嘅註冊保健員喺現職嘅得幾千人嘅啫。 嗯， 咁呢個係一個實情嚟㗎嘛。我哋點可以有啲乜嘢嘅措施去令到呢啲保健員係真係培訓咗出嚟？佢註冊咗係喺翻社福機構咧，而家你登報紙真係請唔到喎，唔係空談嘅喎。咁所以我哋就係喺專業人士喺人力嗰方面，好啦，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我哋係靠嗰、那個補充勞工計劃嘅，而家有成3000多個嘅補充勞工計劃係喺院舍裏面。如果我哋冇咗呢班人嘅話咧，我哋不但止頭先講係搶人才。其实是抢劳动力，一些特别工种行业长期缺乏人力的话呢，其实它短期的措施，当然我们当然希望保障了我们本地的就业先啦。你现在没有人，有很多新的院舍，很多政府 的 project 要开展了，你是请不到人开不到的、哦、有硬件没有软件的、哦、那我们就希望就不要二比一了，你可唔可以擴大到1:1啦？一個本地嘅員工就多一個外勞配額啊！

啲院舍就會收少咗嗰個院友啦，因為個名額咧都會隨住佢哋能夠容納嘅院友嘅數目而減少，咁啊一定咧就會減低咗咧，即係院舍能夠收翻嚟嘅費用啦，有一啲經濟損失。咁同時你哋又要請多啲人啊嘛，咁即係營運成本就會增加啦。嗱，其實咧呢度對於你哋個經營困難問題咧，我留意到社署有個回應嘅，就話咧估計而家有大概460間嘅院舍咧，未來需要分階段削減6300个宿位，但他们同时讲到就说市场现在大概都有6000个空置宿位，预计一减一加之下其实是足以抵消，不会令到现在住在院舍的住客是很大规模地失去院舍的照顾。听落政府好像是打算用一个即太弱留强、即适者生存的一个形式去到处理、这个院舍营运成本增加的问题，你自己怎么 看？社署佢嗰條數咧，其實係啱嘅，因為第五波咧，嗰60-70%都係院舍嘅長者 pass away 嘅，咁所以個供應咧比以前咧係多咗嘅。咁你要提升院舍嗰個質素，人均面積就等於係你租金貴咗啦，你增加咗30% 嘅空間。咁另外一個咧，仲要涉及到個人力呢，佢个时段增加咗，即係以前係法例之前呢係11小时，係7-6，佢規定喺嗰个时段里面11小时要达到某一啲嘅人手比例。而家呢就係、是、13个小时。咁13个小时呢，其实喺法例嗰个检讨小组嘅时候，我都讲咗啦，你13个钟呢实际上就唔係增加两个钟咁简单嘅。因为冇人可以翻13个钟，实际上系增加咗半个人嘅啦。咁、那个人、那个供应嗰度咧，本身系难请。其实嗰个人力咧，你嗰个 PCW 咧，政府就话撑700个啦。咁而家都系靠输入外劳。咁你额外因为修例而增加咗个工作时段嘅人数，唔好讲我请唔请到先啦。嗰、那个系成本嚟噶嘛？因为你个时间增加咗之后，咁、那个支出亦都系上升啦。咁呢度增加咗个成本，个营运成本就唔会系因为个营运者佢自己暗哑去啃，佢都啃唔到咯，咪最多结业咯。佢计唔掂条数，咁我哋个供应咪会少咯。咁呢度系亦嗰个减少咗嘅床位啊，或者系政府覺得有6300個吉位是彌補返嘅，咁仲可以有一種增加嗰個供應呢，就係我哋成日講緊個樓宇嘅高度唔好設限24米，即係六樓，我哋係咪可以增加高啲，令到個供應多啲呢？咁你成本要一定會係消費者佢又冇出自羊身上，佢而家住緊嘅，因為提升咗之後呢，佢係需要交多啲嘅院費，呢、這個消費者一定要知道。但問題私營院舍裏面80%以上都係攞緊綜援嘅。咁換言之，政府嘅承擔開支係因為修例佢係要加返佢個綜援金啦。咁但係呢，政府又話綜援唔係咁樣用嘅。因为而家我哋嘅综援制度咧，就系同院舍嗰个申请综援系同一条线嘅。咁点解我哋唔可以住院舍嘅租金津贴啊？嗱，呢个政策上面你都要去拆开一个家庭嘅综援，同你住院舍有人照顾护理 即系换言之，系咪因为修例而要增加呢方面嘅资助咧？咁呢个系阿李辉嘅问题，系戴希立。 我咧就有两个问题想再补充问下你，因为你正话一路讲咧，就有两个大嘅建议啦。即系我唔重复一个就拆墙松绑啦。咁第二个咧就即系边个俾钱个问题你就提出咗啦。好啦，咁我依家有两个问题，就跟进呢两个方面嘅。拆牆鬆綁除了你剛才說一系列的建議之外，我想問一下，其實有沒有一些環節改善服務呢可以跨院社合作的？這是第一個問題。我還要問第二個問題先。第二個問題呢就是哪裡給錢的問題呢， 其實除了呢個問題之外咧，依家就因為新冠疫情咧，就即係好不幸有啲長者過身，所以依家你出現咗個供應就好似冇咁緊張，你就可以做到一啲即係空間改善嘅工作啫。但香港嘅人口老化就慢慢又走翻上嚟噶嘛。咁你覺得長遠嚟講，增加咗呢啲空間之後，會供應少咗，究竟會唔會出現供不應求嘅問題咧？即係呢個就兩個問題。 嗱，隨住疫情，嗱呢段時間確實咧入住院舍嘅長者係少咗嘅，原因冇得探訪，屋企人咧能夠留喺屋企，佢盡可能，因為佢可以見到佢。你入咗院舍咁多嘅限制探訪，咁咧呢段時間吉出嘅位咧，每一間院舍都講咧，哇！我哋呢段時間點解收人收幾都收唔到？但係人口老化同埋滯留喺醫院嗰度咧。其实个比例是高了的。咁我哋点可以令到即係你头先所讲喺疫情之后呢，我哋觉得好快呢就会有另外一个入住嘅高峰。因为你睇得到嗰条数呢係人口老化係逼住嚟嘅，係供求方面呢只不过係暂时嘅。 OK， 李輝不如好快答埋头先阿戴希立问到，可唔可以有啲跨院社合作去即係令到个人手嘅调动上面灵活一啲。 其实有一啲嘅细院啦，我哋叫做小院子啦。咁佢喺新例底下呢，佢其实真係个生存空间係好细嘅啫。咁但係佢亦都係一个经验嘅营运者，我哋可唔可以 group 埋一齐呢啲嘅小院子，可以去有一个较大嘅位置俾到呢一班嘅营运者去集中埋一齐呢？咁呢个就要社署嘅发牌制度啦。咁如果我哋而家有任何装修嘅改动呢，係重新出牌嘅。而家嘅新牌呢去申请呢係需时，仲要係好困难嘅。同埋嗰个屋宇嘅条例呢已经係同最初佢哋营运嘅时候攞牌嘅制度已經係好唔同㗎啦，咁呢啲亦都係需要去作出一啲嘅酌情嘅檢討啦。點樣可以令到個業界有生存空間，亦都唔會影響而家住緊喺院舍嘅老人家。 好， 咁我哋係需要商討嘅。 好，唔該曬你，李輝，同你傾到呢一度先。咁啊，戴希立同業界嘅代表傾咗好多咧，無論係人手啦，亦或係嗰個面積上面嘅改動咧，點樣樣會影響到佢哋嗰個經營啊？咁啊，總結一句到尾，佢哋就話咧，如果要尋求俾佢哋繼續有生存空間咧，無論係喺法例嘅改動啊，即係外勞嘅輸入啊，亦或係資助方面咧，都要有更多的投入才行。这一节或者我们先谈到这里，现在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呢也都请来立法会议员和我们一起谈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想讲话我男朋友咧系一个好有深度嘅一个人嚟嘅，好有深度，我哋可以点讲咧？我哋以前讲过，如果我想讲一个人系好肤浅咧，当然我哋可以讲 is a very shallow person, shallow。咁如果形容一个男仔或者自己男朋友好 shallow 咧，咁大概意思就系、可能佢睇嘢净系睇得好表面啦。或者鍾意女仔呢淨係鍾意啲外貌上非常吸引嘅女仔，而唔係好睇佢嘅內涵嘅。咁我哋就可以話呢 ,he's a very shallow man, shallow。肤浅亦都另外一个字相关啦，就係 simple,simple, simple is a very simple man。咁呢个听落去呢相对呢就冇咁负面啦。好啦，咁要讲一个人好有深度好有内涵呢，第一个字最简单嘅 deep,deep,deep。英国有一首歌叫做 I never said I was deep， 我从来都没讲过我是一个很有内涵很有深度的人。 deep， I never said I was deep， 好像水很深的 deep、okay? 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字就是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sophisticated 就不是复杂的，就是讲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他一个很有学养的思想，比较有深度的，睇嘢唔係咁表面嘅。 He's a sophisticated man。 好，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翻嚟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立法會而家審議緊咧條例草案，去到修訂院舍法例咧，去由從八方面咧改善院舍嘅質素。咁當然大家最關心嘅一定係咧調高最低人手規定，同埋調高咧每名住客最低嘅人均樓面面積。不過頭先咧業界就講到，假若修例之後咧係會令到佢哋個經營成本大增啦，人手亦都揾唔到，要揾方法讓到佢哋生存落去咧，到底立法會議員點睇咧？电话旁边是请嚟社福界的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在这里。狄志远你好。 狄志远你好。你好，各位主持。你好。 狄志远，讲到业界呢有提出了，无论 是人手方面就请不到人，至于你要他们增加那个面积，他们又说个营运成本会大增。那两个问题加起上来，他们都说呢，如果法例生效落地呢，是会有很多一些小型的院舍营运不到下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係嗱，當然我哋係贊成喺進一步改善而家安老院服務嗰啲嘅質素咁樣嘅，咁所以修例情況嚟講，大致方向我哋係支持嘅。咁但係我同意，即係我哋同業界傾過幾轉啦，我哋同意咧就唔係一個淘汰嘅角度嘅，因為政府都寫咗文件咧，如果條法例通過咗之後咧，預計有大概500間咧安老院咧細型嗰啲咧就會被淘汰嘅。咁我覺得呢個係扼殺咗佢咁多年嚟為香港老人家服務嗰種嘅即係貢獻啦。咁你話你唔夠條件就你淘汰啦。咁我覺得要愛理不理嘅態度就唔係我哋所取嘅。咁所以既要發展令老人家喺安老院嘅服務質素提升，咁但係呢政府有啲嘅過渡期安排去支援一啲呢安老院嘅一啲發展。嗱，而家我哋嘅觀察呢就係、是、呢，如果係津助院或者埋位院嗰類嘅安老院呢，符合呢個條件呢，就特別喺環境方面呢，基本上就容易嘅。咁而家就係一啲細型啊、中小型嗰啲嘅安老院係私營運作嗰啲呢，可能喺條件上呢就要諗下辦法係幫佢哋嘅。咁記一呢可以呢唔好即係有一個發展呢，亦都唔好淘汰一啲安老院舍，因為而家講緊咧，政府數據都講緊五六千個床位咧，咁亦都係會造成個供求咧係更加緊張。 你都有啲具體建議嘅，例如咧就話要成立一個安老院舍支援基金啦，亦都希望政府提供場地咧，俾一啲小型嘅院舍夾埋一齊去營運，同埋咧要有一個人力資源嘅培訓嘅職業階梯。嗱，不如我哋先講前面嗰兩點啊，我哋頭先都問過李輝嘅，嗱，可唔可以將啲小型嘅院舍大家夾埋一齊嚟營運？咁啊，無論個場地啊，定係個人手方面都大家好啲去靈活調動。不過頭先李輝就話咧，現時喺個法例上面呢有很多东西要配合的，譬如社署要重新出牌啦，而那个即需时和个经营的条件呢也都是不容易。你怎样去即落实你这个建议呢？可以。 我觉得一个我们刚才的讲法呢是政府要支援那个的这些业界的。第一个话成立一个基金，如果有些院舍佢需要改善嘅環境啊，增加佢啲空間咧，咁佢要投資噶嘛，咁我呢個政府會唔會幫下手咧？只要佢嗰個服務水平有個承諾啊，服務水平如果符合政府要求，咁好似即係有啲過往都係我哋有啲資助俾啲私人安老院嘅。咁第二部分咧，頭先就話咧我哋譬如而家好多空置咗校舍啊，或者有啲工廠區啊、房協嗰啲工廠區，咁佢啲地方咧，可唔可以俾啲細型嘅單位佢哋去一齊去組合埋一齊，咁然後就成立一個比較寬敞啲或者規模大少少嘅，咁啊營運成本亦都好啲嘅。咁呢個過程咧，政府一定要幫手嘅。咁你要打通曬所有部門之間嗰種嘅條款啊，或者係就算申請牌照都好咧，咁都大家都有個便利嘅方案。咁有個專責部門咧，就專幫呢啲嘅私營安老院嘅重組或者結合嘅個過程， 去幫佢哋能夠順利過渡呢樣嘢，因為咧咁樣先能夠更加提供多啲嘅安老床位噶嘛。咁啊，第三方面我嘅建議就係關於人力啦。咁呢個就好期望嚟緊施政報告，聽日施政報有提啦，因為呢方面喺業界都講咗多年噶啦。近期我哋都好多意見咧，俾咗政府。咁啊，李輝，我唔知頭先有冇討論過啦。我哋都有啲好共同嘅立場咧，係點樣去突破地咧，係培育人手嘅。咁我就據聞政府話喺聽日施政報告有具體嘅說法，咁我哋而家期待佢如果喺方面咧有啲突破性嘅做法，因為人手不足係長期係喺業界嘅現象，再加上你要增加個人手比例咧，咁個缺乏咧係更加大，呢方面補唔足咧，其實個改善咧真係空談嘅啫。 OK， 但 係狄主任，我咧就想同你討論兩個問題，一個咧就係。你成個角度咧就講得好清楚嘅，就係話咧就唔好因為短期好似依家咧就供過於求，其實長遠嚟講就一定係供不應求嘅安老服務，咁就唔好用喺呢個時期咧就所謂引用市場機制就太弱留強，咁呢個就好短視，所以你就調翻轉用一個支援嘅角度，咁當然你呢度有錢啦，又有人手嘅培訓啦等等，即係呢啲支援角度咧。去使到更加多的條件不是那麼好的小的院舍呢是能夠長遠呢是可以做到這個安老服務，這個就是你的整個思路啦。在這個思路下面呢就其實就剛剛跟李輝所說的字呢就不一樣，但其實一樣的呢就是其實這個支援呢本身就是對他來說就叫做拆牆鬆綁啦，即是無論在培訓啦可能一些要求啊這樣。我現在引出兩個問題，在这个所谓支援和拆牆鬆綁有很多东西就不是一步即至的，而现在你好在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供求方面就不是那么紧张的情况呢，会不会有些做法呢可以除了是提出一个方向去怎么改和标准怎么改之外呢，将它做得更加幼细分开阶段性，使到能够即是无论在政府的支出到院舍的配合里面呢是会更加理得順啲，依個第一個問題，即係你覺得點樣做法會好啲？第二個問題咧，我就反為一個特別嘅想法咧，就係即係其實全個香港有好多個行業，咪就係安老服務咧，都出現人才同埋勞工短缺嘅問題。咁啊，政府咧依家就噏咗個叫做咧搶人才搶企業。你有冇諗過咧？就去到依啲比較基層啲或者依個比較多元化嘅工作？都有個搶勞工嘅辦事處要成立咧，你覺得啊？ 嗱、先講人力先啦。咁而家咧就喺安老業界或者係置業，就算殘疾院舍都係咧，幾個層次嘅員工咧都係不足嘅。有前線嗰啲護理嘅人，即係嗰啲照顧員嘅人手咧，係冇人入行嘅。年青人覺得呢個係厭惡性嘅工作，所以佢哋冇興趣做，亦都睇唔到有前途。咁另外咧就護士人手，咁我哋長時間都唔夠咧，醫管局或者私人醫院裏邊係爭人手啊，佢哋人工高啦，前途比較即係光明啲啦，咁所以喺社福界嚟講咧，啲院舍咧請護士啊，長時間嚟講都係出現問題，咁所以我哋嘅建議咧就係有個突破性咧，就係一咧係我哋有個獨立嘅一個護理專業嘅一個嘅系統嘅，咁即係所謂都係搶人手啦，咁我哋就自己就唔好同醫院去爭護士。我哋自己有我哋嘅護理嘅專業嘅培訓，同埋咧我哋個階梯啊，譬如話我就算我中學畢業入行，咁佢繼續持續進修咧，都係一步一步咧可以升上去咧、啊，甚至可以即係讀完大學之後可以做翻院長啊咁樣。咁呢個我哋嘅呢個設計咧已經有好具體方案咧，就係俾咗政府。個原則就係咧要吸引啲年青人入行，覺得呢個工作係有使命感，係咪幫助個社會照顧老人家？第二咧佢係有前途嘅，有就算讀書而家普普通通。但我有個進階嘅機會，繼續持續進修。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係突破性咧，係鞏固我哋人手咯。咁、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你拆牆鬆綁咧，我諗阿校長咧當年咧喺教育界都好多拆牆鬆綁嗰啲措施嘅。今時今日咧好多時咧係部門之間嘅程序嚟嘅，依程序係冇必要嘅。咁而家即係新政府，我期望佢能夠打破啲框框啦，都唔係淨係我哋呢個部分啦。咁如果佢有個拆牆鬆綁觀念咧，本來兩年嘅程序可能係半年之內做完咧，咁呢問題就容易解決，係程序嘢嚟啫嘛，唔係原則性嘅嘢嚟。 狄志遠，你剛才就即介紹了那個職業的階梯，這件事都很清晰的，即希望跟醫院或者其他的群體即分開那個人力需求，但是剛才戴希立可能問到是更加一些基層的工種，其實有沒有需要考慮輸入外勞的問題呢？這個都是業界一直在說，是不是要擴大那個輸入外勞的工種和人數？ 我覺得短期內呢，我認為輸入外勞都 無可避免的，因為而家你今時今日就即刻要人手啦嘛，咁而家即係長期嚟講都短期講緊10-20% 喺前線員工，咁呢個就對我哋嘅業務運作係唔理想嘅。咁而家我哋話你要重整個職業階梯啊，重整嘅培訓嗰個機制啊，咁都要啲時間㗎。咁我諗未來一兩年咧，如果有所謂輸入外勞咧嚟去頂住呢啲服務咧，我覺得呢個無可避免。正如在疫情當中裏面，我們都講緊要幾百個朋友呢在國內下來呢是幫手做啲功夫，但是因為是過渡期嚟嘅啫，因為我們都明白到呢今時今日呢國內的人是不是很願意下來香港做嘢都不是咁容易的啦，再加上呢都是有啲文化溝通啊習慣有分別，咁如果我們自己能夠自給自足，多啲年輕人有興趣加入呢行業而有個前途嘅發展呢，咁我相信輸入外勞都是一個過渡期安排嘅啫。 好啊，唔該曬你啊，狄志遠同你傾到呢一度先。狄志遠係社福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我哋呢一節自由風暫時傾到嚟呢一度先，跟住落嚟咧會有交通消息同埋六點鐘嘅新聞報導，之後咧繼續會有自由風嘅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在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有交通意外，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玛丽医院。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慢线有坏车，主要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的交通，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龙尾排到环保大道接近清水湾半岛。另外反方向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融凤书纪念中心。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排到落去油站。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进球控股、拉近网誉、洋科集团和中生联合。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49.14，瑞士法郎0.997，加元1.376，人民币7.202，英镑对美元1.128，欧元对美元0.984，澳元对美元0.6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港金系报15,5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52.08美元，卖出价1,653美元。港汇指数报106.4，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清理好噶。将军澳道下行嘅车龙过咗将军澳隧道，龙尾环保大道近清水湾半岛。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另外，龙翔道西行通往狮隧的支路，近住龙翔道公园都有架坏车阻路。龙尾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现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浸会桥面，东行通往狮隧就去到北假山花园。仲有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银禧花园快线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已经清理好，而家车龙去到科学园。而较早前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河东夫人纪念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一带车多。仲有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楼街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见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温思劳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而家龙尾培正道。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而家车龙去到九龙城回旋处。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圣何明居，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见到圣若瑟英文中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去大埔仔村方向就近住大埔仔村那边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龙尾两边分别去到郑直之中学和坑口影业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排到去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想唔想知道嗰日徐英子喺我间夜总会发生咗咩事？ 人渣！ 进入结局篇，所有谜团 真系谂都冇谂过，我哋会以咁嘅形式见面。 怨恨、 王继昌、 怀疑， 真系以为只要我自首就会有收录啦咩？ 一一解开。 你冷静啲。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Annyeonghaseyo， 我是住在韩国的香港人黎慧欣，我会继续同大家分享韩国时事、文化同埋风土人情。我知道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些韩国痴，他们在 Facebook 那里同我呻，很挂住乡下。韩国已经宣布放宽入境限制了。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到时见啦。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行政长官会在10月19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指定政府办公大楼、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腊。 翻返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继续有高福慧同埋大希腊。第一粒啊，新冠疫情咧，去到而家都接近三年啦。其实咧，香港咧已经累计有超过180万人咧确咗诊啦。咁啊，我哋咧成日都听到呢一啲嘅康复者咧，都会出现一个症状叫做长新冠啊。个意思咧就系有一啲嘅病征或者病状咧，随住佢哋康复之后咧，仍然困扰佢哋。嗱，咁最近咧，香港中文大学咧就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就展开咗一个长新冠嘅研究啦，规模咧系非常。就希望透过了解这些新冠康复者出现的后遗症，去协助政府制定策略和调拨资源，策划一个更加全面的长新冠医疗服务。说到这里，其实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政府现时在支援康复者方面，主要就透过医管局去安排一些痊愈了的新冠病人，他们复诊的时候按着临床需要转介他们去其他的复康服务。而科医生咧，亦都会按儿童新冠患者嘅临床情况咧，安排佢哋一啲合适嘅治疗嘅。咁仲有另一个跟进咧，就系中医啦。但系嗱，我哋啲听众咧，成日都打上嚟反映噶啦，就系医管局咧有一个咧中医门诊特别嘅诊疗服务咧，就俾一啲合资格嘅确诊人士咧，按住佢哋个病况咧，最多提供10次嘅治疗。咁不过咧，呢一个服务就成日都俾人反映话啊，真系好难约 啊，或者咧睇唔够十次啊，或者咧啲名额好快就抢晒。咁所以咧，透过即系了解呢一啲病人到底嗰个后遗症系喺边啲方面啦，同埋咧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咧，就系、是、一个好紧要嘅问题。 我谂咧，依家疫情发展到今日咧，就要分开两个战场啦。一个战场就系点样進一步做好個防疫，同埋因為嗰個變種嘅問題咧，我哋嘅策略係咩？依個係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就咁多人中咗招，咁佢有後遺症。咁後遺症裏面咧，就頭先你講嘅長新冠啦。不過長新冠有兩方面嘅，一個就即係身體嘅照顧嘅問題啦，因為有後遺症。另一個咧，我諗心理同埋其他方面嘅照顧都需要注意嘅。 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唔知道有冇听众咧，本身都系新冠康复者啦。你哋咧又有冇一啲长新冠嘅症状出现咧？其实咧而家香港中文大学咧就展开紧咧一个长新冠嘅研究啊。用网上问卷咧，至今已经接触咗咧超过7000名嘅新冠康复者。咁我哋好快咧就都会请嚟咧负责研究嘅教授啦，同我哋讲下佢哋发现嘅情况。咁唔知道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又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受长新冠困扰嘅情况，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又期望政府会推出啲乜嘢嘢嘅政策？譬如有一啲机构咧都倡议紧噶啦，系咪应该有一啲特别嘅门诊服务去帮助呢一啲新冠嘅康复者咧？都欢迎你哋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至于咧早前我哋节目都有讨论过，现时咧嗰个中医门诊嘅特别治疗嘅服务咧，其实一啲确诊嘅合资格人士咧，按住个病况最多系有10次嘅治疗啦。不过咧，过往好多次啲听众都打入嚟噶啦，就话咧好难 book 啦，或者咧嗰个预约嘅时间咧都系唔够噶。咁大家点样睇呢个问题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咁大希立，我哋讲翻咧今次呢一个中文大学嘅长新冠嘅研究啊，其实咧仍然系一个进行紧嘅研究嚟噶，因为咧佢哋系希望咧喺年底之前咧揾到10000个个案，咁咧就系、是、为政府咧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关于新冠康复者的一个面貌可以呈现到出来。咁为了更加了解这个研究，不如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呢都请来负责研究的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和我们一起谈一下。陈教授你好。 你好。 啊、教授。 陈教授，可唔可以请你咧都先同我哋介绍下你呢一个研究？嗱，头先我就讲咗啦，你哋咧暂时咧系接触到超过7000名嘅新冠康复者，我哋都有兴趣知道咧，你哋系透过啲咩方法去揾到佢哋啦，搜集呢啲数据，同埋我哋都知道咧，你年底希望揾到10000个个案，咁如果市民有一啲数据想提供，可以点样接触到你哋咧？ 其实我哋呢个研究咧就由7月份开始做咧，暂时做咗3个月。咁就而家已經揾到超過7000位新冠康復者。咁我哋做嘅方法係一個網上問卷嘅研究方法嚟嘅。咁我哋以往嘅呢段時間，我哋多得醫管局嘅大力支持，喺我哋醫管局好多嘅唔同嘅診所、專科門診嘅地方有張貼咧。另外我哋都係喺巴士、小巴甚至乎的士嘅地方咧，都有張貼呢方面我哋啲二維碼。咁所以咧，任何嘅新冠康复者，无论佢有或者冇症状咧，到咗数个二维码，已经可以用2分钟嘅时间回答到呢个网上问卷嘅问题噶啦。 嗯，不如都同我哋讲下嗱，虽然而家个研究咧就即系仲未系完全完成啦，但系7000个都系一个咧非常之有规模嘅数字啦。咁暂时你哋嘅研究发现到咧，新冠康复者出现长新冠嘅症状，佢哋个比例系点咧？同埋嗰个持续嘅时间可以去到几长咧？个严重嘅程度又系点嘅咧？ 是这个研究其实就算现在这个数目来讲已经是全个亚太区最大型的研究来的。那我们做到现在为止，我们有几个很特别的发现。首先呢，就是说在我们做问卷调查的时候呢，有90%的康复者曾经出现长新冠的症状，但是其中20%呢就啲症状后来就自己自动这个消失了。但依然还有70%的人士他有这个持续的长新冠的症状。那个症状的时间呢，由短至1个月至到2年的时间都有的。因为我们所牵涉到所问到的参与者呢，有些是第4波，有些是第5波的。 嗯， 咁個嚴重程度方面咧，又有冇話係見到有一啲咩嘅趨勢咧？譬如話係咪持續到兩年咁長時間嘅，就會好嚴重干擾到佢哋嘅生活，定係個情況係點嘅咧？ 其實咧就嚴重情況其實分開兩方面睇嘅，時間越長固然一定係越係困擾嘅。另一方面咧，有啲嘅市民。佢受到呢方面嘅困擾，佢嘅時間未必一定係好長，但係佢嗰個對於佢個日常嘅困擾係比較上嚴重。例如我哋發現咧，有四成嘅成年人，佢哋因為長新冠嘅症狀咧，係困擾到佢影響佢嗰個工作嗰個表現，有一定嘅學 步。 系影响到佢哋自己学业嘅表现嘅。 系阿陈教授话，头先嗰个信号咧就有少少干扰啊，可能咧要请你企定定咧，我哋先会收得好啲。嗱，你头先就提到咧有四成人咧嗰个工作表现系受到困扰啦，亦都有人咧系嗰个学业上面嘅表现咧受到困扰。咁我想继续问啦，其实一啲常见嘅症状系包括啲咩咧？因为我哋最常可能听到啲人就话咳啊、气喘啊，或者有人可能个记性咧亦都系会受影响。咁你哋呢个研究又发现到咩情况？ 我哋发现最常见的症状咧，系同佢认知嘅问题，即系呢个占咗四成嘅人士嘅认知问题，包括集中力差啦，这个记忆嘅各方面嘅问题咧，同埋有啲我哋叫做脑雾嘅现象，即系话突然间有一段时间咧，个脑好似转唔到塞咗咁样。咁另外有30%嘅人而家出现情绪嘅问题。包括焦虑咧、失眠咧，另外头先你提到话安吸气促嗰度系占咗30%，咁另外仲有其他嘅症状咧，有啲肠胃嘅问题咧、肌肉酸痛咧，同埋甩头发嘅问题，嗰啲各占大概20%到嘅病人。 嗯，咁又有冇患者会同时间出现多项嘅症状嘅咧？ 有，我哋发现有40%嘅呢方面嘅患者咧，系出现多器官嘅症状嘅，即系唔系净系单一嘅器官嘅。 嗯，咁而啊呢一啲症状出现嘅情况，同佢哋嘅性别、年龄，以至到有冇接种疫苗，又有冇关系嘅咧？ 喺我哋嘅研究里边，我哋发现咧，这个女士同埋喺呢一个男士或者系年龄65岁以上嘅人士咧，个点？是比其他人士高的。咁然之后呢就同接种疫苗呢就发觉嗰啲冇接种疫苗或者只係接种一两剂疫苗嘅人士呢占咗70%，另外嗰30%人士呢係已经係接种咗疫苗嘅。即係整体上嚟讲冇接种或者唔接种齐疫苗嘅人士个风险係高过有接种疫苗嘅人士嘅。 嗯。咁我又想請教啦，嗰、那個患病期間嘅嚴重程度，因為我哋知道，如果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減低即系中咗新冠之後嗰、那個病徵嘅嚴重程度啦。佢喺病發時候個嚴重程度，同佢之後會唔會有長新冠或者個長新冠嘅困擾程度有冇關係噶？ 好問題，好多時啲人以為咧，淨係話嗰啲如果嚴重病發嗰啲人士之後先至有長新冠，你發覺兩者係冇關係嘅。有唔少人士，佢呢一个惹到新冠病毒嗰段期间咧，可能好轻微，只系两三日嘅时间，但系之后个长新冠症状咧系持续同埋好大嘅困扰，所以两者系完全冇关系嘅。 嗯。咁呢度咧，可能亦都會有人關心啦，就係、是、因為香港流行過不同類型嘅病毒株啦，譬如 Delta 或者 Omicron 咁樣樣。咁我哋知道呢啲病毒咧，對於人嘅嗰個病發時候個嚴重性會有不同。咁佢對於之後衍生出嚟嘅長新冠症狀又會唔會有唔同？你喺呢個研究度又有冇睇到咧？ 我哋嘗試比較第四同第五波嘅呢一個康復者咧。咁整體上嚟講，我哋發覺第四波嗰個受感染人士咧，佢比第五波佢患長新冠個症狀，無論個嚴重程度同埋嗰個時間咧，係都會比第五波長同埋嚴重嘅。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咧，隨住嗰個變種病毒變得希望係越嚟越溫和嘅話咧，呢方面受到影響嘅市民係相對上係輕微嘅。但我想提一樣嘢咧。縱使我哋而家見到似乎第五波康復者佢哋患長新冠嗰個嚴重程度或者個時間性冇第四波咁長啦，但係由於第五波所受影響嘅人士係過百萬，咁所以你發覺成翻呢咁大嘅基數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不容忽視嘅問題嚟嘅。 嗯，嗱，即係當然有一個咁大規模 並且有系統去收集呢啲數據咧，就希望可以協助到政府制定更加全面嘅策略，去調撥資源點樣支援呢啲長新冠嘅康復者啦。咁但係我相信教授你過往都有聽過嘅啦，就係點樣去説明啊呢一啲人出現嘅病狀係真係同長新冠有關咧？譬如講話記性差咗咁，即係我成日都聽到好多人都講笑都話啦，可能即係年紀大咗本身咧都記性容易差嘅，或者話啊小朋友讀書冇咁集中，咁個心散咗咧都冇咁集中嘅。點樣說服話而家得翻嚟嘅數據顯示嗰個長新冠嘅嚴重性或者對社會嗰個影響係真係同個病毒有關，而唔係其他因素咧？係陳嘉良教授。係陳嘉良教授，喂。是或者呢我哋同事呢先睇一睇嗰个线路方面呢系咪可以同陈嘉良教授再试一试先。咁戴希立我头先都听到你笑啦， 我相信你都有听到啲类似嘅情况，就系即系成日都讲话长新冠患者去受到唔同嘅呢啲症状去困扰嘅时候，到底会唔会系其他嘅因素影响，或者甚至会唔会有啲人讲笑咗系咪佢哋心理作用呢咁。咁呢一个呢都系即系可以睇下喺个科学上面啦，系唔系有更加多的理据可以去说服和说明，因为这样才是能够配合政府去到制定有关的政策和调拨资源。我们都再次呼吁一下电话号码1872311，如果你都是长新冠的患者，欢迎你打上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情况，也都发表一下意见和看法。我们现在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跟陈嘉良教授谈一谈。 瑞文两个字，估啊！ 细杰考我唔到嘅马仔， 唔系 马场， 接近、哦， 接近马鞍山又唔系两个字、哦， 哇！咁都俾你估中。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鞍山探索馆嘅代表一齐讲下秋之鞍山游同好去处， 而我就约咗天文台嘅团队讲下环境辐射。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嘅好朋友骆文哲出场。 大气候。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就係中文大學咧進行緊一個長新冠嘅研究。咁啊，剛才咧同緊負責研究嘅教授咧陳嘉良教授傾緊，請翻陳教授出嚟先，陳教授。 系你好，头先唔好意思， 唔紧要， 清楚 系 头先你问嗰个好重要嘅问题，因为正正好多时候我哋话长新冠嘅症状，一般其他嘅健康人士可能都会出现嘅。咁我哋点去分辨呢？首先第一件事咧就系话我哋嘅文件嗰度好强调咧，根据长新冠定义咧，就话嗰啲症状一啲嘅新嘅症状嚟嘅，即系以前佢冇出现嗰啲症状，或者以前佢偶然间有啲咁嘅症状，但系咧。经过长新冠经过新冠感染康复之后呢，佢啲症状变得系非常之严重或者持续困扰，咁我哋先至计数。咁如果系达到呢、这个嗰、这个标准嗰啲呢，我哋并冇即系计算在内嘅。 嗯。 陈教授，我有好几个问题想请教你。嗱，你今次做呢个研究就多，你可以话系一个初步一个探索性嘅一个相关嘅研究啦。我就想问你，你做完呢个研究之后，一方面你当然对点样跟进呢个长新冠呢度会有一啲建议啦。你有冇落？你哋初步有冇一个谂法？你下一步再会聚焦啲咩问题研究呢？ 系好好问题。第一，正正因为我哋香港冇呢方面嘅大数据，我哋冇办法知道长新冠呢个问题究竟喺香港有几严重。外国有好多个数据，外国显示呢个问题系好大、好严重。咁但系由于我哋香港冇咁嘅数据，我哋冇办法有啲医疗政策上边嘅制定。嗱，假如今次呢个数据证明出嚟，系的确有好多嘅康复者患有长新冠嘅症状，而仲要有40%嘅人士系真系会受到呢方面有对于佢个生活上边构成一个影响嘅话咧，我哋就要谂清楚啦。我哋醫療政策需唔需要有所修改呢？例如我哋單靠二嘅醫療服務可唔可以做到呢一方面幫到呢方面嘅市民呢？我個人意思認為呢，對於嗰啲症狀輕微嘅人士嘅話呢，我哋只要俾足夠嘅教育我哋呢方面嘅市民同埋呢方面嘅醫療嘅專業人士，例如家庭醫生呢，可以幫到呢方面嘅人， 但的確我哋有一部分嘅人，呢部分可能一個位數唔少嘅，嘅一個持續嘅症狀或者多器官。假如我哋而家嘅醫護人員對呢方面嘅認知唔夠深，往往走漏咗眼，或者當佢嘅問題都重要，或者係呢一個直頭係呢一個撥埋嘅一邊，或者用翻而家嘅醫療制度，有唔同嘅專科診所，個當事人如果有四五個症狀，將佢由一個專科診所又轉介第二、第三、第四個，只會增加咗不必要醫療負擔，亦都唔會幫到我哋嘅當事人。 嗯。 咁除咗呢個醫療政策嘅跟進之外，喺研究上面你哋會下一步有冇初步一個構想，係會聚焦啲咩問題研究呢？ 其實早喺大半年前呢，我哋中大醫學院嘅團隊呢係全球第一個發現呢，新冠康復者佢出現長新冠呢個問題呢，並係一個心理作用咁簡單嘅問題嘅。我哋發現佢哋呢班人嘅腸道入面呢，嗰種嘅細菌失衡呢，就好似一套手指模咁樣，我哋可以幫佢辨認得到，原來呢一套咁樣嘅細菌失衡咧，就係、是、等同佢有長新冠嘅。咁其實而家呢個咁嘅檢測嘅方法，我哋已經係可以提供到俾我哋嘅市民。我相信嗰啲如果有持續嘅症狀，然之後發覺佢有個醫療機器都醫得唔係咁好嘅話，我哋可以用呢一個科學客觀嘅方法，幫佢嚟分析究竟你知唔舒服，係唔係翻長新冠。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第一步。 嗯， 另一個比較大啲嘅政策想問咧，就其實國家咧就因為佢可能反而冇我哋香港數據咁多，因為佢個病例冇咁多啊。咁佢點樣由依家嘅防疫政策可以慢慢寬鬆，而香港亦都係咧會由零加三可能進一步變成零加零啊？都除咗要睇嗰個疫情之外，都要睇個長新冠個長遠影響嘛。咁你喺呢個問題上，你會覺得你哋做呢個研究對呢個政策嘅變化會產生乜嘢嘅影響呢？ 係，首先喺香港嘅政策嚟講，我哋相信呢個數據出咗嚟之後咧，我哋可以俾到政府當局嚟到多一個好具體、真係有力嘅數據嚟到去決定。第一，而家我哋現時個醫療服務有冇需要調校修改嘅地方？第二咧，就係話隨住我哋一個疫情慢慢去改變。嗰、那個病毒株變種嘅緣故，我哋可能會見到嗰個個案上升嘅數字會不斷咁上升，但可能同時間我哋並見唔到一個嚴重嘅並發症或者死亡嘅個案。 陳家亮教授，唔好意思啊，關於呢點，因為我哋就嚟要聽新聞，你介唔介意我新聞之後揾你傾多五分鐘解答埋呢個問題啊？ 好啊， 好好好，多谢你。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如果你有受长新冠嘅困扰，欢迎打电话上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 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嘅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下昼四点，台风纳沙集嘅香港嘅西南偏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今晚同听朝早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而家嘅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慢线嘅坏车咧仲未清理好啊！而家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咧过咗将军澳隧道，龙尾环保大道近清水湾半岛，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另外，较早前龙翔道西行通往狮隧嘅支路咧，近住龙翔道公园嘅坏车咧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而家消化紧噶，去到观塘道近牛，去到观塘道近住九龙湾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现时咧，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联合道东行咧通往狮隧方面咧就去到龙翔道观景台。仲有较早前 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不过同一个位置又有意外发生，即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见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见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而受到意外影响，加士居道过海都是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排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创智中学，龙月道去九龙塘方向近泽安村一段车多排到苏屋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联合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黄大仙中心，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见到圣贤中学。新界区方面，清水湾道近大埔仔村一段来回方向车多挤塞，龙尾西贡那边就去到碧屋同埋郑直之中学，而将军澳那边就排到坑口道近将军澳医院同埋坑口影业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那边就比较车多，龙尾青衣西北交汇处。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的时候酱汁淋上就会健康得多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十一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五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七点半， 转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八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我是大晒鬼，等我来教下大家怎做真正的识食 KOL 啦，是真识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者，断绝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嘅厨余会喺 O Park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者，识食咪嘥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刚才就讲紧香港中文大学展开了一个长新冠研究，至今用网上问卷已经接触到超过7000名的新冠康复者，当中发现有很多人都持续出现长新冠的症状，还有他们跟譬如这些人士的年龄、性别、以至到有没有打疫苗的种种关系。我们刚才就同紧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倾紧嘅，请翻陈教授出嚟先。陈家亮教授， 系你好， 系你好。唔好意思，头先打断咗你咧，就阿戴希立就问你关于这个研究咧，除咗喺一啲医疗政策嘅定位上面咧会有一啲启示之外，对于譬如未来香港甚至国家嘅一啲通关嘅政策上面咧，会唔会有啲启示可以俾到？请你答埋佢啊。 其实我会觉得，我哋呢个研究可以话到俾我哋嘅政府以至国家听，究竟长新冠呢个问题有几普遍，同埋影响嗰个严重程度持久性有几长。咁呢个其实可以好重要话到俾我哋国家个政策上面，究竟我哋需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同埋点样去处理帮助呢一班嘅康复人士。 滕教授，我仲有一个问题，我都想再追落去咧，就系、是、嗱，你哋今次依家初步有一啲嘅发现啦，咁你都呢个系亚太区最大嘅研究， 咁即係如果相對於國際有其他長新冠嘅研究，你覺得你哋今次研究嘅一啲發言咧，有乜嘢嘢同佢哋嘅研究係有唔同？同埋你哋今次呢個研究咧，對於呢個問題嘅解説咧，有咩特別嘅貢獻嘅地方？ 第一，我哋發覺原來我哋呢一方面嘅問題同喺外國，例如英國佢做一個亦都好大研究咧，美國亦都做過相類似研究，出嚟嘅結果係好相類似嘅。就話第一，長新冠係一個普遍嘅問題嚟嘅。喺頭頭嗰幾個月至半年嘅時間咧，可以去到七成嘅人士係受到影響。跟住其實我哋而家亦都做緊一個長遠嘅一啲嘅分析研究，發覺就算超過一年嘅時間咧，其實有40%嘅人有持續嘅症狀，即係變咗唔係大家諗得咁簡單嘅事嚟嘅。第二樣嘢，我哋同外國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係首個團隊係證明得到原來長新冠係有啲地方係解釋得到嘅，就係原來我哋腸道嘅細菌個執行咧。可以解釋到點解我哋有長新冠呢一個問題出現？ 陳教授，我又想好快，唔好意思再追問一下。咁如果即係長新冠嗰、那個情況係我哋個腸道狀況可以解釋，咁而家有冇一啲研究係如果我哋將個腸道個狀況調理翻好之後，會唔會可以解決到部分呢啲長新冠嘅問題咧？ 係，其實而家我哋做緊一個臨床大型嘅雙盲研究，這個就希望第一透過口服嘅。嘅方法，藥物嘅方法嚟到改善我哋腸道呢個細菌失衡，可唔可以令到呢個問題得到改善？第二個同做緊嘅研究咧，就對嗰啲嚴重多器官影響嘅市民受到腸新冠影響，我哋做腸道細菌移植方面幫得到佢。咁呢兩個研究同時間都進行緊，口服嗰個研究我哋希望可以喺出年嘅年初嘅時間大家公布嗰個結果。咁我哋。其實一啲初步嘅研究數據顯示，透過改善腸道微生態失衡咧，其實咧好多呢方面嘅腸新冠患者咧嘅症狀得以舒緩得以改善嘅。 好啊，唔該曬你，陳家亮教授。咁希望咧稍後呢一個研究正式出爐嘅時候，有機會再揾你傾過。多謝你，拜拜。 好，多謝你， 拜拜。 好，拜拜。 陳家亮教授係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嘅院長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啊，歡迎大家聽眾打電話入嚟同我哋講下關於你自己身上面有冇一啲長新冠嘅問題咧？覺得而家政府嘅支援係咪足夠咧？而家電話旁邊有聽眾張先生喺度，張生你好。 張生 你好，主持人 請講。 係，我係2月。份咧就打咗科興第一針，咁跟住3月頭咧就確診啦。咁確診之後恢復咗之後咧，即係都有後遺症喺度，例如記憶啱啱5分鐘前講嘅事，我5分鐘之後都未到5分鐘，2-3分鐘之後完全冇曬印象嘅，即係以前確診之前冇依種話記憶力突然間消失嘅，另外一個早起身啦，以前又唔係嘅啦。咁希望政府咧就喺預防治療，而家就爭咗個復康。復康嗰度完全係冇渠道嘅，即係譬如睇翻私家咁，私家就當你其他嗰啲症狀嚟醫啦，根本唔會入去長新冠嗰度嚟當嗰啲嚟醫噶啦。 好啊， 即係一定要開一個科目出嚟先得嘅。 係， 好啊， 明白 先得嘅喎。 明白，聽話啦，陳教授都係咁講，係啦，係。 多謝張生分享。咁啊，戴希立的確即係好多患者可能當譬如即使佢哋願意自己俾錢去出面嘅私家嘅一啲家庭醫生嗰度睇咧，佢哋可能都即係未必會能夠即係理解到佢哋個情況或者點樣去提供一個適合嘅治療或者跟進方案俾佢哋。咁喺呢方面啊，陳家亮教授就建議，即係政府可能都要睇下係咪要有即係專門嘅門診啦，去到跟進呢啲情況。 即係呢個直情係一個醫療政策嘅問題啦，即係係啦。 好，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一傾第二個話題啊。 與 CEO 對話2022， 今集嘅嘉賓係 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信。 其實見到一件作品完成，而市民係覺得有用，呢個係一個建築師最大嘅滿足感。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潘家扬、张碧然。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昼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广东省林业局将森林旅游培育成咧广东省林业嘅支柱产业同埋重点嘅旅游品牌啊！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大希臘啊，其實咧，自從四電一路計劃自2018年實施起嚟咧，而家啲市民咧要買一啲即係受管制嘅電器，我哋講緊即係譬如冷氣機啊、雪櫃啊、洗衣機啊、電視機、電腦、打印器、掃描器同埋一啲顯示器嘅時候咧，已經咧係可以叫嗰一啲嘅供應商或者分銷商啦，佢哋咧喺買一件新產品嘅時候咧，同時登記使用佢哋嘅除舊服務。就是将屋企嗰部旧咗嘅，譬如系洗衣机咁样先算啦，就有一啲指定嘅营办商咧，将佢收走佢。因为咧喺生产者呢一个嘅法例之下咧，其实咧呢一啲咧系属于受管制嘅废弃电子产品嚟噶，唔系所有人咧都可以将佢收啦，同埋咧将佢弃置嘅。咁咧呢一个法例行咗一段时间之后咧，而家咧又有个新进展。嗱，见到咧政府向立法会咧就提交了文件，就建议扩大现行三类受管制的电器涵盖范围，包括会有更大容量的雪柜，由现在的额定的总容量不超过500公升增加到900公升，都是涵盖入去今次的法例的范围里面。而洗衣机亦都是由现时限那个额定洗衣量不超过10公斤增加至15公斤，即是将大家买一些大一点的洗衣机都会咧系纳入呢一个范围嗰度，仲会咧增加两项新嘅电器，讲紧嘅咧就系独立嘅干衣机同埋抽湿机。咁咧而呢两款新加入嘅电器咧，因为要配合咧有呢一个嘅除旧服务咧，就会有一个征费喺度啦。咁呢度咧就系讲紧125蚊。我谂对于好多消费者嚟讲咧，第一个收到嘅信息咧就系、咦，咁我第时去买呢两款新嘅电器，讲紧干衣机同埋抽湿机，咪即系要加价咯，因为生产者責任制之下，雖然就話呢一啲嘅生產者係要承擔埋個回收嘅成本，即係呢125蚊啫。咁但係佢哋一定唔會自己揞噶嘛，一定會即係轉嫁落消費者嗰度噶嘛。咁仲記得咧，之前四電一路生效之前咧，都有好多市民咧就趁住生效之前咧就快快脆脆換咗嗰個嘅電器先。如果唔係之後咧就要俾錢啦。唔知今次又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 唔係用者自負咧，就睇嚟走唔甩噶啦。即係咁，不過依家今次個範圍咧就擴大咗，即係呢個第一樣啦。不過其實再講落去咧，仲有其他問題會出現嘅，就係會出現一啲即係非法或者亂咁棄置，同埋棄置咗嗰啲回收商會唔會又做下又會唔做執笠咧？咁即係最近都有啲即係環保嘅問題出現咧，就係話嗰啲回收嗰啲負責嗰啲提供者咧，佢又可能做咗話唔做喎，咁啊真係嚇死人嘅，真係。咁所以一連串問題，除咗一個要俾多啲錢用者自負之外咧，可能點樣棄置佢個出路點樣處理，可能都係我哋要一連串去諗埋呢啲問題 嚇。嗯，戴希立啊，你講咧啲消費者會唔會亂咁抌咧？我諗好多人可能都經歷嗰個情況嘅，就係咧我哋買電器嘅時候向個零售商要求除舊服務啦，咁呢個當然係免費啦，因為頭先所講計咗入去嗰件電器嘅價錢入邊啊嘛。不過到底啊呢、這個除舊服務要幾時先至上門嚟收咧？其實咧就要等個回收商嘅安排喎。 係 過往咧都好多報道話，其實好多時候咧我哋個新電器送咗嚟啦，咁咧但係個舊電器咧就未夾到時間個回收商就上門收。講真啦，而家香港地邊個屋企係可以時時刻刻擺得落兩部洗衣機或者兩部雪櫃啊？ 嗰嚿垃圾都好大嚿，依家 係啦。咁咧嗰個嘅消費者咧，可能咧就會諗出唔同嘅方法。你話即係胡亂棄置又好，或者咧甚至見到而家有啲零售商咧就所謂推出升級服務啦，就係咧。 要个顾客再俾多百零二百蚊出嚟，咁师傅装完咧就帮你攞走部旧电器。咁作为消费者，梗系觉得好唔抵啦，因为我本身就已经俾贵咗， 俾收藏 系啦，去到买啦嘛。咁所以可能呢个咧，亦都同你头先所讲啊，即系出现胡乱弃置嘅情况咧，系有关系，就系嗰个配套个回收嘅配套系咪做得够咧？嗱，各位听紧节目嘅听众朋友，对于咧，无论你系过往啊喺四电一路计划之下，可能有换过电器，你嘅遭遇系点，以至到政府咧而家建议修例啦，再加多两款电器，就系咧干衣机同埋抽湿机。第时咧，你买呢一啲嘅电器咧，要俾多咗钱啦，亦都咧要等人上嚟咧帮你回收。你嘅睇法系点咧？欢迎打嚟18723111872311。另外咧系雪柜啦，同埋洗衣机咧，都系咧会扩展到去咧一个容量更加大嘅呢一类型嘅电器咧，都会涵盖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一齐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而家呢个时候咧，戴喜立，我哋请嚟咧回收业界嘅代表啊，有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嘅会长刘耀成喺电话旁边。刘耀成你好。 你好，你好， 刘生系。 刘耀成啊，初步点睇政府呢一个嘅进一步扩展呢一个嘅计划嘅范围咧？点样睇呢个建议咧？ 即系其实四电一路开始嘅时候咧，作为我哋回收业咧，我哋都支持嘅，因为咧。其實因為拆解呢啲咁嘅電子產品、電器產品咧，係會釋放一啲有毒嘅物體出嚟嘅，所以由中央去處理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好事嚟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回收呢一方面咧，就有一個好大。我而家都仍然保持翻幾年前嘅論調咧，就係頭先主持人都有講到啦。如果你換個電器，你冇可能擺兩部洗衣機喺嗰度，佢亦都承諾唔到係即刻嚟收嘅。咁一般嚟讲，以前嘅操作咧就系攞落去楼下俾嗰啲回收商，我哋呢啲回收商，我哋集中收咗之后咧，我哋就拆解啦。咁但系依家咧，我哋系唔拆解，我哋个建议俾翻佢咧就系，我哋集中收咗之后咧，我哋用车队运翻入去，送翻俾佢呢个V 厂，咁样系双赢嘅，市民又好，回收业又唔使话因为冇得做又搵唔到食。而佢哋又減少佢哋嘅物流費，但係唔知點解佢哋諗唔到，亦都唔同意咁嘅方法去做啫嘛。 嗯，但本身咧會唔會涉及到呢啲儲存啊處理，即使唔喺你嗰度去再加工啦，可能都會衍生到大家關心嘅一啲污染問題可能會出現，所以先至唔俾你哋咁做咧。 嗱，理論上就一定係唔會嘅。你個雪櫃擺你屋企擺幾年，你先換啦。有毒都毒咗自己先啦，所以呢方面咧係唔會有大嘅問題嘅。咁一般嚟講咧，而家政府咧唔係唔俾我哋收噶，啊俾我哋收，但係唔准我哋拆解噶嘛。咁我哋收咗又唔准拆解，我哋又送翻入去 V 廠，係零成即係零收入嘅，所以又冇人會做咯。所以其實而家回收業界咧四電一路係冇人收嘅，即係收咗之後，我哋要諗辦法送翻俾嗰個 V 廠嘅話咧，其實即係白做噶嘛。所以嚟講咧。變咗一般嗱，仲有最主要，我哋覺得咧，搞環保你想做好嘅咧，一定要便民先得噶嘛。而家你係擾民，根本冇人樂意去做，所以呢方面政府真係要三思一下咧。但係佢中心問題，我係贊成嘅，因為你將個雪櫃拆咗佢咧，咁會有一啲攞翻啲銅啊，攞翻啲鋁嘅時候咧，因為有嗰啲俗稱叫雪種嗰啲會噴出嚟啦，咁呢個已經證實咗係對個。那個大氣層是有破壞的，所以我們覺得由中央處理這個拆解呢，我們業界支持。但是你前線搬運物流那些呢，你根本做不到的，你搬個新雪櫃去那個新雪櫃，那個舊雪櫃它不會即時搬走，可能最快都兩日或者三日。剛剛我有個朋友換洗衣機，他今天送來要隔三日才來收，都算快的了。但是你說他家要放兩個洗衣機，這個是不是擾民呢？如果一般來說，我就偷偷地抌咗落去樓下，咪算數咯。 嗯，劉耀成啊，過往咧都有見到一啲報道咧，就係、是、好似你頭先咁講啦，一啲大件嘅電器咧被棄置喺垃圾站啦，咁然後咧更加咧會出現一啲情況，就係、是、一啲值錢嘅零件咧就被拆走，咁咧可能就已經係違法啦。當然呢一個情況就咁嗰啲嘅清潔工咧，因為即係冇辦法去處理呢一啲嘅廢物嘅時候咧，就甚至有一啲報章咧就影到話啊粗暴咁樣樣去抌碎佢，或者揾個垃圾机咧就夹烂佢，然后就当垃圾咁抌啊！呢一啲嘅情况其实普唔普遍噶？ 好坦白咁讲啦，一般嚟讲咧，我哋所知道咧， 都这个动作是很多的，很多人会这样做的。首先就是论述返，因为你抌咗去好多好多大型屋苑都有啲廢物收集站噶嘛，你推咗落去抌咗落去，當然呢個係唔得嘅，要同管理處溝通。但有一啲係偷偷地抌咗去，你都唔知邊個抌噶啦嘛。咁變咗啲清潔工人咧，唯一嘅做法就係擺埋一邊，通知嗰個 V 廠嚟收。咁但係咧，嗰、那個仲耐㗎，可能兩三個禮拜都未收㗎。咁啊點處理咧？就唯有嗰啲垃圾車有啲夾嗰啲啊，夾爛咗佢啊，咁撈住啲垃圾抌咯。呢啲情況。即我哋業界都經常都有見到嘅，但呢個咧我哋唔想見，即係唔希望係咁做嘅。同個最終個主旨就有咩啦？佢夾爛佢之後咧，就有機會將有毒物質走咗出嚟啊嘛。咁點解唔將我哋快速地搬運送翻去 V 廠？但係你 V 廠假設你百二蚊一個雪櫃，你俾翻我哋回收商五十蚊或者六十蚊，我哋回收商大把人會同你咁樣做法。所以我哋唔明白點解佢哋唔會咁樣去諗法咯。 唔系唔会嗰个系政府啊，又或系嗰个系 V 厂咧？ 嗱，政府就出咗，以我所知，如果冇记错，一个将来唔知啦，大型嗰啲雪柜唔知几多钱啦，佢就百二蚊一个雪柜，百二蚊一个雪柜就俾佢处理啊嘛。 系， 咁但系问题咧，佢都要派车去收噶嘛，佢都要成本噶嘛。 系啊， 咁如果去收呢一 part， 由我哋全港咁各大小嗰啲咁啊回收商收咗收集咗呢啲四电一路之后。送翻去 V 廠俾佢，佢俾翻個物流費我哋啫嘛。咁佢又減少咗佢嘅物流，肯定一間公司唔可能做到全香港十八區咁樣去做，同埋計起上嚟佢嘅成本仲大嘅。 咁但係呢個會唔會又配合唔到佢哋嗰個回收流程，或者即係譬如佢哋可能每日係做100部雪櫃嘅啫？如果分散咗俾你哋咧，咁佢控制唔到每日有幾多部雪櫃嚟，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咧？ 嗱，呢個咧就係佢哋嘅問題啦。因为佢哋号称可以食晒全香港嘅四电一路嘅，啊，咁啊，所以唔会有呢个问题。问题咧就系物流嘅影响，就头先主持人讲得好好，就话，喂，我哋今日可能会突然间有5000部送去，系以我哋嘅经验去啦，就唔会有咁多噶。每一日政府亦都有精算师去计过呢啲数嘅。佢而家要扩大呢个范围咧，就肯定唔够皮啦。以我自己嘅小人之心去度噶，就系之前做嗰啲唔够皮啦，咁啊要扩大某一啲嘢去做咯。嗰、那個乾衣機我未知有冇有冇乜嘢嘅問題嘅，但嗰個抽濕機咧，亦都裏面有壓縮泵嘅。咁如果你話將嗰個嘢拆解咧，會唔會有毒物質咧？我仲要去研究一下。但乾衣機我就未知道。咁但係問題嚟講咧，我哋最終希望都係支持佢中央處理呢啲即係有毒嘅即係拆解嘅過程會有破壞環境嘅嘢。但問題我哋要解決咧，就係最終一點，你要諗埋點樣便民先得噶嘛？呢個一定係佢哋始終都係做得唔好嘅。無論你幾快，今日送部新嘅，聽日嚟收都會擺兩日喺屋企。所以呢個咧，大家要深思一下啦。 即係其實你嘅意思咧，就唔關政府嗰個政策事嘅，就喺、是、呢、這個即係、就是、你可以話喺呢個運送呢個嘢嗰、那個。物流過程當中咧，裏邊點樣大家可以做得好接力，但係嗰個錢又可以大家分得好，係主要係依個問題啫，係嘛？ 係冇錯，但係政府都有個角色嘅，因為你政府唔協調咧，咁根本上佢嗰個工廠冇必要去咁做噶嘛，佢咪慢慢食啫嘛，一樣啫嘛，係咪？你擺你屋企咪擺我屋企，咁我聽日唔到咪後日到咯，一定到噶嘛。咁但係政府係會唔會想呢個政策推行得好？是变到市民，政府能不能够将他们撮合在一起呢？嗱，我三四年前已经提出过的了，所以其实呢讲了出去的了，政府听不听到做不做我们都控制不到。 好啊，刘耀成，时间关系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你。刘耀成是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的会长嚟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是18723111872311。四电一路计划咧将会扩展啊，政府咧建议嚟紧咧，大家买干衣机同埋抽湿机咧都要咧去请呢一啲嘅回收商咧去到上门收机啊。你哋点睇咧？欢迎打电话嚟一齐倾下。咁啊个征费咧，而家我讲咧系125蚊嘅，电话号码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49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7人死亡。卫生防护中心公布，本港首次在输入个案中发现一宗 XBD 同3宗BF.7 亚系个案，同时亦发现一宗 XBD 亚系本地个案。其他变异病毒株方面 ，XBB 亚系个案新增35宗 ，BQ.1.1 多2宗。单日有5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共涉及8名院友同28名密切接触者。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有765宗，涉及463间学校，有30间学校共32个班别要暂停面授课7日。在荃景的心怡天地幼稚园要全校停面授课7日。这间学校过去一个星期有18名师生确诊，包括13名学生和5名职员。高等法院法官日前颁令暂缓执行2万几张免针纸失效的决定，直至司法复核有结果。提出司法复核的市民郭卓坚的法援申请被拒后提出上诉，由高等法院聆案庭处理，经内庭聆讯后，郭卓坚上诉得席。法援处回复表示，会按司法常务官的裁决，尽快向郭卓坚批出法援。司法机构已经将案件排期喺今个星期四聆讯，有关资料可以参考司法机构网页。本港今年至今录得29宗人类感染。类被追个案有20宗居于深水埗，其中17宗在8至10月录得。当局在深水埗区和病人居住的大厦采集过8个泥土和水样本化验。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的团队早前亦在个别病人屋企采集环境样本，在其中一名病人屋企发现2个分别在水龙头和花樽里面的样本呈阳性。卫生署表示，类鼻锥主要透过接触吸入受污染的泥土、微尘或者饮用受污染的水而感染，人传人和动物传人是属于非常罕见，基本上不会发生，呼吁市民不用担心。新华社报道，中共20大主席团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会议，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大会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就20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作了说明，会议通过有关名单，提交代表团酝酿。另外，会议通过将19届中央委员会报告和中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以及党章修正案的决议草案提交各代表团讨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今晚同听朝早天气较凉，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北至东北风，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星期四风势仍然颇大，本周后期天色好转，气温逐渐回升。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新楼街曾经有交通意外的，而家已经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一带系车多。另外，观塘道回旋处近住观塘港铁站都曾经有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一带系挤塞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东隧嘅九龙出口。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警署慢线的坏车就仲系处理紧，仲未拖走噶。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啦，过咗将军澳隧道，龙尾排到环保大道近单车馆公园。反方向啦，沿住将军澳道 道上行去漳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面粉厂。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凤舞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近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仍然是挤塞的，龙尾就塞到去坑口一带，分别去到近宝林北路和超顺路。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仍然是车多，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给行人先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的新节目主持，我叫做 Phoenix 叶婉仪。不经不觉，我已经在葡萄牙住了两年了。想不想知道我搬来葡萄牙的过程？我在葡萄牙又遇到有什么好人好事？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大城小事， 到时见啦。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疫情之下，经理将郭碧华任职的酒店更改为隔离酒店，但是他担心个仔吴家俊在家没人照顾，一心辞职帮家俊冲刺高考，但是这样就令家俊跌入全日在家被监控的无底深渊。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文件啦，表示咧係想擴大咧四電一路計劃啊。由現時咧一啲受管制嘅電器類別咧，佢哋個涵蓋範圍咧，第時會包埋一啲更加大容量嘅雪櫃啦、洗衣機啦，同埋第時咧就連乾衣機同埋抽濕機咧都會包括喺咧建議入邊。咁除咗話喺個徵費上面，大家第時咧買呢一啲嘅電器咧係要俾多咗錢之外咧，因為相信生产者都会将成本转嫁在消费者身上。这里说的譬如是干衣机和抽湿机，征费就建议是125元。不过除了这个问题之外，刚才都有回收业界就讲到，现时由于回收商的那些除旧服务往往不能够配合零售商的送货时间，就令到大家那个回收的时间没那么方便，可能会出现一些胡乱弃置的情况。大家又怎么看呢？欢迎打电话来1872311，无论是你过往可能买四电一路的时候有使用这些除旧服务的一些心得或者一些经验想跟我们分享一下，抑或现在政府有这个新的建议，你的看法是怎样都可以打来谈一下，电话号码1872311。大希立这个时候我们都请来环保人士跟我们一起谈一下这个议题，电话旁边有绿色地球的总干事刘子峰在这里。刘子峰你好。 是高福慧大希立，你好你好。 刘子峰初步呢见到政府这个意见呢就是扩大这个计划的一些适用范围，有什么看法呢？ 是他的扩大呢其实是很轻微的，你加多两个产品 其實我睇翻，譬如話一啲歐盟佢地方佢講嘅類同嘅一個，即係呢啲嘅電器及電子產品嘅生產者責任制咧，係包括埋有係一啲照明嘅系統啊，連太陽能板啊，都包括仲有微波爐啊、電焗爐啊、洗碗碟機啊、手機啊、router 好多嘢都係電子及電器產品。其實我哋而家政府嗰、那個即係涵蓋嗰個種類咧，係比較狹窄一啲嘅。咁所以好多家庭，如果佢有呢啲嘅舊咗嘅電器啦，佢都拗頭死啦，交俾邊個咧？嗰、那個大 V 廠又唔包括要收嘅。咁其他回收商又未必即係肯處理嘅，咁呢個都係政府應該即係唔係淨係咁少少嘅一個擴闊啦，咁樣我講。 不過劉子峰，我哋剛才咧同回收業界傾啦，佢哋都話咧，即係四電一路計劃推行咗一段時間以嚟咧，仍然係見到一啲大型電器咧被棄置喺譬如垃圾站啊，或者更加弊咧，可能係一啲即係更加不適切嘅地方。咁、那個原因咧就因為個物流配套冇做好，咁可能咧就啲市民咧胡亂棄置咗之後咧，最尾呢一啲嘅產品其實都係去咗堆填區，就釋放一啲有毒嘅物質。咁呢個係業界見到嘅情況，你又同唔同意呢？ 都某程度都同意嘅，即係喺尤其是係最初這個法規2018年推出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有特登走出去，即係街上啊，去啲垃圾站啊，或者垃圾房啊，去望下個情況點樣，都發現即係唔係話V 廠真係上門收到，係啲可能市民就拱咗去即係政府公眾嘅垃圾站嗰度，其實嘅就唔應該即係政府垃圾站係處理呢樣嘢㗎啦。咁呢、這個當其時我都有向政府去建議，其實大 V 廠都係政府嘅一個承辦商嚟嘅，啊佢即係接到呢單項目，佢幫政府去營運成個廠，就包括係要係上門去收。咁但係通常運作一個廠嘅人咧，佢哋嗰個技術係最叻，喺一個廠裏面係做拆解呢啲嘅電器或者電子產品，因為有啲嘢含有毒性嘅，咁佢拆解就係一個使到冇第二次性嘅污染之下咧，就妥善去拆解呢啲嘅廢物，然之後攞咗即係有用嘅一啲，譬如話物質啊，譬如金屬啊、塑膠啊，甚至無有毒嘅嘢，點樣去再處理，使到佢變咗冇毒？佢係呢樣嘢係叻，不過要佢好似一啲回收商周街周巷去做收集呢啲嘅呢啲嘅器材咧，佢就未必係呢方面咧係耍家嘅。咁呢個我嗰時都建議政府就話，大魚廠應該係同本地現有嘅一個好良好嘅回收商個網絡，因為回收商網絡真係遍佈新界、九龍、香港各地各個即係角落嘅，即係好方便，即係啲屋村屋苑嘅。咁同佢一個良好嘅合作咧，就會將嗰個物流嘅即係速度啊、效率咧，提升至一個更加比而家更加嘅水平，使到居民唔使話即係好懊惱咁樣，哎呀！又要等佢幾日，嗰、那個大邊廠先派到人嚟收我部雪櫃定洗衣機啊，屋企又細細又點樣咧？咁即係有咗呢個同回收商嘅合作咧，其實呢啲問題係好容易即係即刻就解決到。 點解做唔到咧？ 因為做唔到，可能就係話大邊廠就係即係嗰個政府要求嘅承辦商，佢嗰個嘅即係我哋成日講個 KPI 啊。政府話就嗱，你總之唔超過收到 order 唔超過三日去咧就 OK 啦。就呢個就一個比較係一啲冇咁佢即係唔知點講啊，嚴 冇咁利民嘅 KPI 係啦， 依我哋話利民啊，又做到環保嘅利民嘅好啲嘅 KPI 就係話唔好啦，收到 order 要更快啦，可能一日即係24小時後之內就要。做咗佢， 咁你就要佢一定要派一啲回收商去做呢样嘢，咁将嗰个即系亦都系个厂，亦都系需要付出少少嘅一个即系费用俾回收商帮你做物流车翻嚟。其实你计一条数，你唔使自己养一大队嘅车队同埋人手咧，咁呢样嘢你亦都唔系最叻嘅，即系叫外判咗出去。回收商同你做呢番，你就专心做拆解嗰番，其实是一个更提升个效率，又达到一个更利益民嘅 KPI 可以做得到。咁呢个政府一定要有啲要求嘅，即系政府应该都听到市民嘅声音啦。咁亦都政府唔好系即系听到当听唔到，要有啲要求。咁啊，厂即系留翻咗都四年几啦，由开厂至今。咁應該係檢視下，係有啲係仲未係好完善嘅時候咧，就呢啲係提升佢啦，咁咪做得更好，咁嗰、那個即係合作要回收商、大 V 廠亦都可以即係達成得到，咁叫大家都有公開，而大家都可以做呢個回收呢啲嘅四件一。 我最後一個問題想講問咧、就係、是、如果真係我哋促成到有呢個 KPI 啦，即係回收同埋呢個拆解呢兩邊可以做到一個緊密啲嘅合作啦。如果能夠做到，咁但係時間會短咗，有利民咗啦。但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會唔會增加到市民嗰、那個？要俾多咗錢啊！你覺得如果做呢件事，因為即係做咗一個 KPI 嘅，就已經可以做到，而唔需要市民俾多錢。我諗呢個大家都會贊成嘅喎，係咪？ 係啊，就係呢個政府就應該有個介入喺呢個嘅大家即係大廠同回收商嘅一個討論啊嘅一個過程當中，點樣去一齊去做呢樣嘢加快咗，而唔係話即刻就即係咩都係即刻個錢就即刻放咗喺消費者身上。 係 個體驗唔到嗰個生產者責任嘅精神。加下其實我都講，即係唔係好體驗得到。你嗱政府收個生產商或者係即係入口商嗰個加咗呢個嘅處理環保嘅費用啦，咁佢即刻就按大部分嘅生產商即刻就轉嫁曬俾消費者，加咗價錢。咁你生產商其實個承擔係變咗，即係你政府收咗你貴咗，你又喺市民收翻個價錢，對佢冇乜嘢嘅影響嘅啫。佢應該就係話，染到即係喺社會賺到嘅錢啦，就回饋翻少少去幫成件事，幫到市民又快啲做到更完善嘅收集服務啊咁樣嘢。咁你咪係即係要喺嗰度嘅費用係俾一啲回收商幫你去做，其實你要計曬成條數，你有咗回收商幫你有好靚嘅網絡周圍去做咧，你自己個車隊你就可以唔使話即係要好多費用去到養自己一個龐大嘅車隊去做呢樣嘢，事實上係做廠就是、專心做廠裏面嘅嘢就。好難話兩樣都兼顧得好順利嘅，大家要知道自己個即係優勢喺邊度就做嗰樣嘢，唔係自己優勢咧就揾第啲拍檔同你一齊去做，大家一齊去即係做呢樣嘢，同政府商量啊咁樣，我部分嘅錢就啊俾呢個回收商咁樣，咁大家政府要有一個協調幫佢哋咯。 好啊，唔该晒你，刘子峰。时间关系啊，先同你倾到呢度，拜拜。刘子峰系绿色地球嘅总干事嚟嘅。戴希立啊，其实咧睇翻政府向立法会提供嘅数据啊，我手头上面咧比较新嘅咧都系讲紧2018年八月啦，实施去到2019年嘅九月底嘅数据啦。其实头先所讲嘅 V 厂即系 V Park 啦，呢一个大型嘅承办商咧，喺短短一年几嘅时间入边咧，已经系收咗咧超过25,800公吨嘅废气嘅4.1路。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实佢哋亦都有另一个嘅计划咧，就系修复一啲嘅旧电器咧，送俾有需要嘅人士啊。咁啊，当时嘅数据咧系修复咗2000 180件嘅呢啲電器。其實咧講到呢度咧，當然點樣搞好啲個物流啊，搞好啲個回收網絡係好重要。咁但係事實上，我哋又係咪即係需要將啲電器明明有陣時都仲好新淨，就咁快去換咗佢，咁快去淘汰咗佢，會唔會可能好似V Park 咁樣樣，我哋有多啲嘅服務去將呢啲電器修復轉贈俾有需要嘅人士，可能都係呢啲舊電器嘅出路。 係啊，同有另一樣嘢，頭先講，如果佢能夠即係收集嗰個效率會高啲咧，我哋可能多啲電器廢置嘅電器咧，係可以俾佢收集啦，可能對成個收集嘅過程都會有改善，都唔定嘅，係真係。 好，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再傾一傾第二個話題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苏轼，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他的散文诗词均有成就。他虽然赞同政治改革，但由于在新旧党争之中两边都不讨好，导致仕途失意。岑日飞、詹益光、万玉麟一起讲下苏东坡奇人奇事。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世界桌球冠军傅家俊，细数当初怎样在篮球与桌球之间做抉择。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新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节目的最后这段时间呢，跟大家讲讲一宗致命的工业意外。事发是在昨日的下午4:00，一名26岁的工人在大角咀新油麻地公众码头的装卸区，在协助从等船上面将一捆是一立方米那么大，重就大约是1吨重的砖块，由那个等船那里就吊上岸。期间呢，这一捆的砖头就怀疑是松开，并且咧系跌落嚟。咁呢一名嘅工人咧，因为走避不及啦，就被呢啲砖块击中，身体多处受伤之后咧，送去医院嘅时候已经系昏迷啦。咁最终咧，经过抢救之后咧，系伤重不治。嗱，其实咧呢一个嘅工业意外嘅问题咧，最近社会上面嘅关注多咗好多啦。咁啊，睇翻呢一个意外本身咧，现场嘅地盘咧都留低咗好多组啊，砌成咗一啲好似立方体咁样样嘅砖嘅嘅砖块，全部咧都系用绳捆住嘅，咁而个底部咧就留有2个窿。咁咧，据业界人士所讲咧，呢一啲窿咧就系当呢啲砖头喺内地嘅厂房制造好之后捆好咧，就留低呢两个窿咧，就可以穿一啲绳索过去咧，就方便佢哋由经等船运嚟香港嘅时候咧，穿起佢哋咧就可以吊上去船上面嘅吊杆嗰度，咁咧就将佢哋成捆吊起咧，就摆落地下嗰度。咁但系到底当中嗰个过程系唔系符合嗰个安全嘅规定，同埋大家都记得啦，琴日咧系3号强风信号咧系生效紧，嗰个天气嘅时间又系咪适合呢啲作业问题咧？咁可能都系一啲即系工友好关注嘅地方。咁所以大喜立呢个时间，不如我哋咧都请嚟啊，系工会嘅朋友，有香港专业吊运联会嘅主席林志宏喺电话旁边啊，林生你好， 林生， 你好。 林先生，其实因为这一次不幸的意外，大家都很关注去调运这些宠物，譬如好像是我们今次事故里面讲的砖块，其实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怎样做的呢？因为很难想象我们要调成吨重的砖块去到上落 等船，只是靠说即几捆绳将砖扎实，然后穿过两个窿，就用一些吊绳将它吊下来。其实正确安全的方法应该怎么做的呢？ 正確嘅辦法，或者我哋唔批評人哋依家嘅做法先啦。就係正確咧，就應該做一個吊運嘅安全風險評估嘅。即係話當你喺吊運嘅時候，你有冇做足風險評估？會唔會啲磚頭會唔會散出嚟咧？佢扎唔扎實咧？你吊嘅時候會唔會有風嘅問題咧？你从铲车嚟铲，同埋用吊带嚟吊咧，又系两个唔同嘅情况。咁呢啲风险评估咧，系对个运之前咧系必须要做嘅嘢。咁咧就今次咧我怀疑咧可能未做足啦。 其实呢根据现场拍摄的图片所见呢，砖头的底部呢就没有卡板或者其他的承托物呢去到载住。我见到你有一些业界的朋友就讲呢，说其实这个情况呢都比较即少见，因为起码应该要在个底嗰度呢要垫一些譬如网状物或者一些承载物，令到它即使散开呢都不会说跌到一地都是呢就砸到人。那这个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呢？是不是应该要有这些承载物的呢？ 我个人意见呢是有帮助，但是帮助不大。 嗯。 因为佢我见到佢啲相呢，佢全部都系靠嗰啲铁皮啊。佢大概打四至六条铁皮呢就扎住一嚿砖。咁而呢啲铁皮呢嗰、那个压力呢就系将啲砖呢逼埋一齐呢就形成下低嗰两个窿。呢、這个窿呢就得想造成俾铲车可以通过佢嘅差。這個呢个咧纯粹咧个设计咧好似系为咗厂房里边运输方便用嘅啫，就并非为吊运而设计嘅。因为吊运而设计咧，佢嗰啲吊嗰啲铁皮带咧，似乎咧就系、是、嗰个力度咧就未必能够足够压死佢，亦都会有虚位走咯。咁呢一样嘢咧，相信系佢哋要考虑嘅。 另外你剛才又提到吊運之前應該要做一個風險評估，剛才我都提到昨天有三號強風信號在生效，其實天氣因素會怎樣影響個吊運的安排的呢？有沒有機會因為風力的問題，其實那個吊運的過程可能要再評估是不是適合去做的呢？ 在室外的吊運、這個風力、或者天氣、人機物法环啊，嗰、那个环境嘅因素系非常之重要啊！咁呢一样嘢咧，就系琴日个情况就系三号风球系朝头早已经挂咗，其他系咁嗰件事，我根据嗰啲报道啦，好似系下昼发生嘅咁而下昼嗰个风球未降嘅，咁一般咧，我所理解咧就系海上嘅运作咧，三号风球已经停止噶啦，要。而且咧就係、是、人群咧都要離開個水面咧越遠越好啦，因為即係雖然你有啲打風都要睇浪啊，嗰啲係危險嘅動作嚟嘅咁當然打風應唔應該去做吊運咧？大家都好明白啦。 另外呢，其實打風呢亦都會造成嗰個船身同個船杆嘅搖擺不定啦。即係有一啲工會人士呢就提出個疑問，會唔會因為咁樣引致到啲貨物擺動呢就扯斷咗吊起磚頭嘅繩帶呀？以你專業角度呢一個嘅問題出現嘅機會大唔大呢？即係個繩帶嘅繩重因為有一啲 貨物嘅擺動而變化而斷咗，有冇可能呢？ 有可能嘅，但係呢這個有可能的，但是呢這個不是第一時間考慮，第一時間考慮那個究竟你三號波應該應不應該吊，還有呢你那件貨是應不應該這樣吊法。如果比較安全的做法呢，個提議呢就可能起碼它都要有一個載住那塊磚的物的鐵籠啊，擠在裡面就不會散咯。咁當然啦，喺個操作上高能唔能夠配合現實咧，有另外一回事啦。咁似乎呢啲磚咧係適合於貨櫃裝運多過依個散裝方運啊，我見到。 另一個問題咧，就係喺吊運期間咧，地面工人嘅企位啦。嗱，因為今次我哋都知道有陣時進行吊運工作咧，地面需要同信號員咧係需要同個操作員配合，譬如監察佢嘅移動方向啊，指示佢點喐。但係一般嚟講，呢啲人士嘅企位同埋佢嘅裝備應該係點嘅咧？同埋即係假設如果係其他工人喺個吊運進行期間，其實佢哋係咪唔應該進入呢啲嘅施工範圍咧？ 吊運應該有個圍封區啦，咁就算呢、這個圍封區喺個卸貨區裏面呢，可能呢唔係好明顯啦。咁呢個係同地盤嘅操作同埋海事嘅操作呢係有一個差別嘅。譬如話即係你提到嗰啲吊帶呀、我即係直接講啦，因為佢用嗰嘅係吊帶。咁吊帶嘅呢、這個檢驗證書咧，海事處同埋勞工處咧都係有些微嘅差異嘅，大家係用緊唔同嘅 form 嘅。 咁但系咧喺吊带上高嚟计咧，相差不大咯，我觉得就系、 是。OK， 好啊，时间关系啊，同阿林志宏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咁啊，今次工业意外咧，劳工处咧仍然系调查紧嘅，咁大家咧要留意住个情况进展。今日自由风节目时间够，拜拜。 拜拜。